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的是电影《甲方乙方》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7年，讲的是四个善良、聪明、善解人意的青年开办了一项好梦一日游的业务，帮助消费者过一天好梦成真的瘾。成全你，陶冶我，好梦成真。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4/6开，优点6，缺点4，是个没戏演的演员。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置的副导演周北燕、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小燕，我这都媳妇了。 哎呀，我这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你就知道催，这么一大摊子就少我一个人。你别动， 大姐，这块没草，羊可待不住啊。 哎呀，羊跑了陪你。记着啊，看见吉普车就敬礼，谁横就听谁的。太阳一落山，100块钱就算挣到手了。拿着，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哎，你们几个进帐篷，快点，说你呢，你也进去，赶紧的，你过来。 叫我。 哎，你的口琴呢？ 在这儿呢。 哦。你过来，在这儿坐这儿吹口琴。还有，看英文报纸。 这我看不懂。 看不懂也得看。你过来坐这儿擦枪。哎，别在这玩牌了，搁下，快去进帐篷里边去。你去从那边给家写信去。帐篷里还有人吗？换一个。你站那儿洗澡。会吹口哨吗？ 会。吹步步高行吗？ 不行，你得吹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听好，好梦一日游， 是我梁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儿全齐啊，一会儿我这儿吧还有坦克训练，嘿，能给卖书那小子给乐疯 了。你喝了就行了。兄弟，这儿你给我盯着点，今儿哥我得办一件大事儿。 哎，是不是找你？ 呵呵，还真来了啊！哎，这树可别给我卖了啊！哥哥，我这就上前线去了。哎，给我，go， yes sir。 下面该什么词了？冰激凌。 报将军，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冰激凌了，就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 让五角大楼给我们空运吧。 报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烟，哎，安德瑞普让后方那些坏蛋皮拉跟比利时倒爷了，就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到那些意大利妓女的嘴里，我嘴臭的都没法去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给艾克发电报，要把这混蛋投入枪毙。 Yes, sir。 老家在哪里啊？ 加利福尼亚。 我没听清。 加利福尼亚。 我没听见。 加利福尼亚。 我晋升你为上士，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 放枪，放枪。 娘子，快跟上啊！跟上，跟上，跟上。 嗯，然后我该干什么了？ 你要去医院去看望伤员， 哦， 并且用靴子踢一个贪生怕死、逃兵号的小兵。 啊，然后呢？ 整顿军纪，要求军官必须六点准时吃早餐，处罚不戴钢盔的四五长，军营里不许贴女人照片。 快！我是巴顿，不是下等剧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懂吗？ 懂了，将军。 没吃饭。 来，对不起，诸位，该换服装扮将军了啊！ 哪个 帮人圆个梦，你们要有什么梦啊？随时找我们啊！ 哎，我想让咱们足球冲出亚洲，你们能帮我圆了这个梦吗？ 行，没问题，起码让您过抽空一天的瘾。 怎么着，老钱？快换装，来不及就慌换肩章。 报告将军，您可以开会了。 扭针戏烫， 这号我合适。 将军到。 Good morning， 先生们。 Morning。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啊！我莱德利，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那是总统提议的。 可是，在国会还没有批准之前， 屁话！在这儿，我说了算。 那我提前向您表示祝贺了， 将军。 怎么意思？说话。 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 嗯， 只好弄一南京地图，您凑合着部署吧。 什么南京？嗯，啊，这，啊，这里，啊，这里，这里。啊，坐下。 布莱德利， 有。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梁军长， 有。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五时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芒提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他们昨天就已经攻占了 小陵卫， 小陵卫现在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姚司令，你的部队在哪里啊？ 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五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梁军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姚司令指挥。 姚司令，你会受到国葬待遇，我会照顾好南希和他的三个孩子。 拉出去！ 说你的话！ 我在北非流个血，我在犹他海滩负个伤。我， 快抓着石头拖拖！ 我为领袖立过战功，我为领袖立过战功！快拖拖拖！ 在这待着，快打火枪！ 把你毙了！ 啊！ 死了。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干嘛那么客气啊？ 就个急。 说。 跟我结婚。 这急你只能自己招了，你不是我的意中人。 你有意中人吗？ 要有我早嫁了，也不至于老听我妈叨了说我嫁不出去了。 说实话，你也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文静的，你有点闹。我是为房子，我爸说我要再不结婚就把房子给我妹了。 那就给你妹吧，我得嫁一个能让我神魂颠倒的人。你也给毙了？ 快快快，来根烟，憋坏了。 为什么毙你啊？ 我就说呀，国会不希望在1944年以前结束战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 出声啊！ 毙了也好，出来歇会儿。 对不起，将军，办不到的事情我办不到。 完了，钱康的小命也没了。 别等叫了，兄弟，自个儿过去吧。 哎，你也，哎，那里边没咱们人了。 时间不早了，不能由着他的劲儿折腾。收吧， 收。 啊，钟师，把我的地步车给我开过来。 别动。 等会儿。 明天还是这时候上我们那儿取照片去。 嗯，那接下来我去哪儿啊？ 真抱歉， 嗯， 您这瘾啊只能过到这儿了。我们是好梦一日游。 哎，那你们不能搞一个十日游什么？你开个价，你开个价。 不能， 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巴顿也得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啊，撒野警察照样抓他。 这 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啊，打仗也轮不着你。 时间短，困难多，但还是拿下来了。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缺点是应变能力不够，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责任在我啊。总的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送各位几句话啊：计划充分，分工明确，大有希望。早点歇着吧，不要喝酒，不要玩牌，明天早上起来啊。我给各位打电话。明儿上午杨子陪北燕去传出章， 马上就要到来了。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请进。咱们这儿是好梦一日游吧？ 啊，对对，是是啊。 来来来，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行。 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儿接待吗？ 我们这儿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 哎，香港七一要回归，这事儿都知道了。 啊，这知道知道， 不是黄河飞过去了，知道。 哦哦，这知道知道知道。 养路费要摊在汽油里边，这知道。 哦，这是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您说说您的梦想。 我这人呢嘴特快，存不住话，谁有什么事都不敢告诉我，可我什么都好打听。 我猜您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守口如瓶。 这没外人吗？ 没有。 你得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我怎么都不说，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 打死我也不说。 对，打死我也不说。 那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回去等信儿。 哎，别介，我这肚子里一句话没存住，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打死我也不说。 哦哦，就这句。 哎，跟谁也别说，烂在肚子里啊。 那什么，今儿天不错啊。 干嘛呢？你们俩鬼鬼祟祟的，说什么呢？ 打死我也不说。 这是真的，这屋里没一样是真的啊！我们是这么给你安排的，先把你从这儿抓走，然后连夜审讯逼供，严刑拷打。 我是坚决不招啊！把自首书撕得粉碎，还朝你们脸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啊，可以。于是，我们恼羞成怒，把你绑赴刑场。刑场设在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你是想烧死还是砍头？ 烧死砍头都要，咱们，哎，对，先砍再烧。 哎， 我就义的时候有乡亲们和大狼狗吗？ 有，我们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有不下200个乡亲哭着说你死的冤，哭出声了多给一袋化肥。另外，待会儿你被捕的时候别忘了把这花盆扔下去。 干嘛呀？ 给同伙发暗号啊，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呀西，开始吧，还等什么？明儿中午我还得给外宾做饭呢。 看这儿， 你这是要给我使美人计呢？ 我美吗？ 美，美，美。 喜欢我吗？ 喜欢，喜欢。你别缠我了。 你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 你们问不出来。 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能。 那姚先生跟你说什么了？说吧。 打死我也不说。 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等着上刑吧，胖子。 小子，嘴不是严吗？有你哭的时候啊！ 别费那么多话，通知姚远，楼底下大刑伺候。到楼。 干什么？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 来，走， 废话，走。 哎，姚远。快落他脑袋上了。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了这么准。 哎呀，赶紧你带他去医院。梁子，你跟我接着审呢。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闻着是内蒙的羊吧？ 待会儿我就烫人。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梁子，五袋辣椒面了，够辣了吧？ 你叫我给你尝尝。 杨先生就没跟你们说过我是一川菜厨子？ 我再给你加几道。 怎么样？二钱，我听说这蘸了水的鞭子一下下去准皮开肉绽。 还得蘸辣椒水。 你们不会真说出我吧？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砸摇篮一样，一切都按真的来。 来，再绑上。 是不是？不是，那是不是那？不是， 我刚才已招了吗？我 招什么了？你招？ 打死我也不说呀、啊！我这这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啊！饶命啊！我知道了，就告诉你们，我做菜的时候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使劲放酱油。这在和面的时候你们打个鸡蛋绝对不沾边，到我们饭馆去吃饭，你们千万留神，十桌有八桌鸡花账啊！我 不要避重就轻，说不知道了。 不是，就我就一厨子，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国安提升分9-1。 不是这事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 昨天姚远跟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看，打死我也不说。 这一嘴是真硬啊！你 慢点，我明白了。昨天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 打死我也不说， 对吗？ 非常非常抱歉，没有实现您守口如瓶的梦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根汗毛都不会伤到您的。原本呢，我们也是想捎带着脚呢，实现一下呢，让您过一把这个宁死不屈的瘾来着。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想到啊，我不光嘴不严，胆儿还小， 都一样。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英雄真就不是一般人。我对英雄们肃然起了敬。行，这梦没白做，没白做。 有什么事儿您言声。 哎， 那得咱回见，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开会，咱们开会啊！从前一段试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成绩是有的，大家忘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尤其是姚老师， 你就说但是吧，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钱老师，我觉着呀，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这个顾客就是上帝。 问题虽然出在顾客身上，但根子是在我们这儿。说白了，就是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 你不是说我们不搞3-6-9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你们让领导把话说完。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成就， 学业有成。 老袁，过来啊！ 姚远，你小子可真会骗钱啊！好梦。你怎么不叫好梦啊？ 你怎么还这样？说说吧，你的梦，我还敢跟你放这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我啊， 嗯， 天天吃龙虾象拔蚌，顿顿都是大鱼大肉，都给我吃恶心了，不吃还不行啊，得罪人。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野菜棒子茬粥你就让我可劲儿的造。哎，我话你听明白没有？ 你就去我二舅家吧，边远山区又刚遭了灾。 行，我可丑话说前头啊，要是让我吃着一点带荤腥的，我可就跟你没完。 甭管什么时候激动，拍您自己的腿。 有拍不坏。 那也不行。协议书，甲方尤万成先生，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终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括弧，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天塌下来都有效。 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甭四了，我给你签字不完了吗？我要是反悔，瞧见没有，这球场还有那奔，这全归你们了。 这就是我二舅家。 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儿够苦的吧？ 不苦，还有鸡呢。 尝尝尝尝。 二舅，二舅，尤先生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那不行，一定得吃的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行，那你身上可不能留钱，电话我没得收走。 全拿走，这些东西啊，我们先替你保管 啊，都拿走就完了。 车我们也开走，什么时候你想吃肉了，我们再来接你。 二舅，咱们走了。 还有没有？ 你把我媳妇这照片， 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二舅， 没了没了， 一定把院子这鸡看严了，每天过个数啊。 别啰嗦， 梁子，咱们走。 你就赶紧走吧。 别让您妈惦记着。这两天觉得怎么样啊？ 治我这病最好的药，你就让我回去工作。 那可不行，姚远说了，一定让你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星期。 般配，太般配了，这就算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来，让哥哥抱抱。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这套房子了。 嗯，淘气。 哎，小狗真好玩哎！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啊，不会是只野狗吧？ 看狗牌。狗牌。 哪儿呢？啊，这儿。 唐丽君，这狗的名字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啊？ 别露怯了，这是主人的名字，就前两天在报上说当名人特累特别难的女演员。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想见见她。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西西是我的命根子，我告诉你们，西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西西， 您呀，别着急，我们已经向119火警、110匪警、122交通警和派出所都报了案。阿威，饭。吃点东西吧。 不吃，要。你们有没有想过，西西吃没吃东西啊？找去啊！上电视台登晚报登寻人启事找去。 找了，都找了。人家说呀，人丢了人家管找，狗丢了不管。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这是唐丽君的狗啊？ 说了，人家说就是邓丽君的狗也不行。 西西，西西，你回来了，来妈妈抱。西西，你跑哪儿去了啊？都把妈咪急死了，妈咪对不起你啊。你知道吗，街上想吃狗肉的坏人又那么多，你又把妈咪急死了。你来让妈咪看看，来乖，你瘦了。来到这儿。你们不知道当个明星有多难。 当明星的狗也难。 五彩缤纷的刘导想邀请您当嘉宾，您去吗？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参加以外，其他的晚会一律都不参加。 明白了。 哎呀，太可怕了，真想当个普通人，过过普通人的日子。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没有记者，没有要签名的影迷，没有电视台的晚会，没有演艺圈里的是是非非，也不用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家们吃饭。这样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不用戴墨镜，太自然了。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个梦想。 也许我们能实现您的愿望，起码能让您冷冷清清的过上一段日子。 哟，那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西西，替我谢谢阿姨和大大。 您能给我们一个授权吗？委托我们全权代理与您做普通人的梦有关的一切事宜。真不好意思，您还得再签一次名。您知道我也是您的影迷，不过我愿意忍痛割爱。 你们不会是说着玩的吧？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现在请著名影星唐丽君小姐的新闻代言人姚远先生向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发表唐小姐的重要决定。 唐丽君小姐的重要决定。唐丽君小姐长期以来为名所累，虽深受影迷厚爱，但身心已疲惫不堪，早有退出影坛、告别名利场、过普通人生活的迫切愿望，经慎重考虑决定，从此稿发布之日起终止一切演艺活动，同时也谢绝任何方面与之有关的采访， 希望广大影迷和新闻界朋友对此决定给予充分的理解。衷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给他的支持和厚爱，原谅他的不辞而别。这是唐小姐的亲笔授权书。 下面是记者提问时间。 你好，我是消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他是否参加今年的春节晚会？ 不参加，我说过终止一切活动。 我是有线电台的记者，请问他是否去好莱坞继续发展？ 他哪儿都不去，仍然会滞留在这块他深深的爱着的土地上。 谢谢。 我是文化报记者，请问他息影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过普通人的生活。 谢谢。 他会和汤姆·克鲁斯结婚吗？ 无可奉告。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住院了，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医院吗？ 他已经不咳嗽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转眼又是金秋啊。 七大妈包的饺子倍儿香。 你回头啊，你问问徐大妈有什么梦想没有，咱也免费送老人家一个。哎，也别说，真给我这馋虫又勾出来了。 老钱，咱是不是该把那尤老板接回来了吧？跟山里待俩月了。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俩眼睛就发绿光。 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要吃人了。 那咱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全村的鸡呀、啊、他都没饶喽。 来来来来来，去跟二舅告个别。来， 我早就跟乡亲们告过别了。我 行， 我天天跟村口这土窑子上面盼着你们来接我，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车了。告诉你，甭想把我给扔下去。 那怎么行啊？啊，你把人这村子里能吃的肉你都给人吃了，不下车打一招呼就走，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 我知道我给这村子祸害的够呛了，我一定给乡亲们多办几件好事儿。我先给他们投资办一养鸡场，我吃一只，我还他们十只，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吧？等再过两年，山里头也富了，你要再想吃苦受罪，就得往沙漠无人区送你了。 拉倒吧你，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儿了。 哎，是元旦晚会组吗？啊，我是唐丽君小姐的经纪人呢。啊，你好。啊，那个唐小姐最近新排练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想说再见，她想把这首歌通过这个晚会献给广大的观众。啊，您看什么都安排满了。哦，哎哎，您别管，您看啊，您这样不唱歌当嘉宾也成啊。哦，哎，再见。 他们答应了吗？ 他们说晚会有你怕挨观众骂，回头再影响了收视率。 没关系，唐小姐不是非演电影，演电视剧也行啊。唐小姐这次不要钱都行，一演都可以。 好吧。 哎，导演，以后有戏 想来见谭小姐。好，谢谢。 导演说了，他想用新人，这次就不带你玩了。 他们真是落井投石啊。鞠婧。 唐小姐，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您当了普通人之后，生活得很轻松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我再也不想当普通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当名人吧，行吗？花多少钱都行。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下来容易，再上去就难了。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们都是神通广大。 这样吧，你可以起诉我们，告我们侵犯了你的那叫什么权来着？他们文艺界特在乎。 名誉权。 哦，对，名誉权。记者对名人打官司特感兴趣。三炒两炒又把您炒红了也说不定，没准我们也跟着沾你这光呢。求你了，告我们吧。打官司的费用我们出。 唐小姐，没办法，我也得吃饭，我得走了。最近有一模特特别走红，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经纪人去了。 唐小姐， 你也要离开我吗？走吧，都走吧。等等，看在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们签一回名。 您给我们签过了。 那就再签一次嘛，我的手都生了。 小文这人真不地道，又到主任那给我扎针。 不就一个凹头吗？瞧给他美的。 化验室说还得五分钟才能出结果。 没想到这婚前检查还挺复杂的哈。 那当然了，买一电视还得挑到出不出影儿，娶一大活人回家更得仔细检查，别回头中看不中用。 我觉得你连中看都算不上。 肝癌。曾秀琴是您什么人？ 我爱你。大夫说他已经没有几个月了。 他本人知道吗？ 他已经回青海了。 您不是北京人。 我是，他不是。我们两地分居已经20多年了。 你得赶快让他来北京住院呢。 大夫说住院也没治，不如让他回家陪着他过几天好日子，心情好一点，也许可能还出现奇迹。真对不起他，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个北京的家。我现在住的还是集体宿舍。 跟单位说说，像你这种情况照顾分一间。 团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个梦。我走了，谢谢你们。 老钱和梁子这么一折腾，这房子还真有点意思。我也是有家的人了。 你以前是野狗啊？又臭。这房子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嗯，你不会是因为这房子才跟我结的婚吧？ 我想起医院里那男的来了，多可怜呀。 是啊，真应该圆他们一个团圆梦。 把咱们 的房子借给他。那咱们的蜜月怎么办呢？ 先圆了他们的团圆梦再说呗。 到哪儿去找他呢？就知道他爱人叫曾秀心。 到医院去查呀。 嗯，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这是助你的，我们有办法。 记住了，就说是厂里照顾你们俩分的。 咱们素昧平生，你们把新房借给我。 有句话你别不爱听，他不是没多长时间了吗？你们就当在我那儿补一个蜜月。去吧，去吧，去吧。我刚才是说借他们住。 是说的借啊。 不是说给哈。 不是啊。 哦，那我就放心了。 进来吧。 这就是咱们的家。上辈子真是积了大德了。 尤其是你， 说 来 干， 来 干，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拿酒拿酒。 一直忙， 嗯， 没机会啊。咱们几个凑在一块桌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次。 是。 这个我真是觉得啊，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你甭笑，你们三位那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你等老钱，合着你这是一桶一桶的灌我们，说的又都是虚头巴脑的话，我怎么有一种要遭你暗算的感觉啊？你们有这感觉没有？ 嗯，有。我估摸着这喝完，他这话就该往难听的话上拐了。 嗯， 你觉着呢？哎，想什么呢你？ 我这几天老想啊，这医学要是进步啊，癌症能治，咱这房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咱是说借他们住的了。 哎，反正好像跟咱俩说的时候，他说的是给吧？ 给。你帮我回忆回忆，别弄成好梦一辈子有。 好像是借的。 怎么又好像啊？ 那你当时那么冲动，什么仗义话都说了，保不齐人家把借当成送了，也说不定啊。 就是啊。 哥们儿，这回仗义的有点过了。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真仗义。 这就叫觉悟。 哎，不，你甭觉悟，你有什么雪上加霜的话啊，趁着有酒给大伙壮胆，赶紧说。 得，难听的话来了。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是，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活五个大酬宾， 就是你 老 是。 让人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工资降低点，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炸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对， 慈 善 机 构，慈善机构， 干。 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伺候这一伙儿，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说咱们 呢？ 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得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一级国宝， 还是濒临绝种的。 对，干干干！ 哎呀，干子！ 哎呦，来，住啊，住吧，想住多长时间就住。 过年我看嫂子去了。 他已经走了，你们真不知道他有多爱这个家。窗户擦得那么亮，地上扫得没有一点土。后来动不了了，就让我扶着他看，怎么也看不够。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遗憾。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我陪着他，他走得不寒心。你们可以回家了。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心里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甲方乙方。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颗情，相知相爱。